ちょっと教えてください。 どうぞ。 これは日本語で何と言いますか？ それは切符と言います。 これは日本語で何と読みますか？ ああ、それは買い物です。 買い物は英語でどう言いますか？ ショッピングと言います。 まだわかりませんが、もう一度おっしゃってください。 ショッピングです。 怎么样？我知道你们碰到了一些你们没有学过的东西，不用害怕，查看一下教科书的38到40页以及45、46页。 いつか街のどこかであなたに助けを求めるかもしれません。その時に私は日本語ができませんと言わないでくださいね。 和田君说，也许下次他会在某个地方碰见你，并向你求救。那时你可千万别对他说日本語ができません。你不会日语哦。好了。我们又该向你说再见了。それでは、さようなら。 さようなら。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朋友们好，我是童秀英。 Guten Tag, ich bin Detlef Gärtner。 欢迎您继续收听广播系列讲座《德语三百句》。在这次节目中，我们来学习第三课《邀请》。 Jetzt lernen wir Lektion 3, Einladung。 在开始学习新课之前，我们先复习一下上课学的内容。在上一课里，我们学习了如何介绍自己和介绍别人。现在请朋友们听一下我和 Gärtner 先生的一个小对话。Guten Tag. Guten Tag. Darf ich mich vorstellen? Mein Name ist Gärtner. Ich heiße Wang Xiaoqi. Kommen Sie aus China? Ja, ich komme aus Beijing. Frau Wang, ich freue mich, Sie kennenzulernen. Wo arbeiten Sie? Bei Siemens. Danke. 听众朋友们，您听懂了这个小对话吗？在新的一课里，我们学习怎样邀请别人和怎样接受邀请。现在您要邀请米勒博士到您这里来，您就可以这样说 ：“Herr Dr. Müller, darf ich Sie zu uns einladen？” 米勒博士，我可以请您到我们这里来做客吗 ？“Herr Dr. Müller, darf ich Sie zu uns einladen？” Herr Dr. Müller。Darf ich Sie zu uns einladen? 米勒博士对您的邀请欣然接受，他会这样回答您。 Danke, ich komme gern. 谢谢，我很乐意来。 Danke, ich komme gern. Danke, ich komme gern. 现在我们听听邀请您吃晚饭怎么说。 Ich möchte Sie zum Abendessen einladen. 我想邀请您去吃晚饭。 Ich möchte Sie...zum Abendessen einladen. Ich möchte Sie zum Abendessen einladen. 我们还可以这样表达自己的谢意。 Das ist sehr nett von Ihnen. 谢谢您的好意。 Das ist sehr nett von Ihnen. Das ist sehr nett von Ihnen. 下面请您听一段小对话。Herr Dr. Müller, ich möchte Sie und Ihre Frau zum Abendessen einladen. Das ist sehr nett von Ihnen. Wir kommen gern. 请您再听一遍。Herr Dr. Müller, ich möchte Sie und Ihre Frau zum Abendessen einladen. Das ist sehr nett von Ihnen. Wir kommen gern. 在德国，人们很重视过生日。过生日的时候也常常聚在一起庆贺一番。我们来听听怎么邀请别人参加你的生日聚会。 Darf ich Sie zu meiner Geburtstagsparty einladen? 我可以邀请您参加我的生日聚会吗？ Darf ich Sie zu meiner Geburtstagsparty einladen? Darf ich Sie zu meiner Geburtstagsparty einladen? Geburtstagsparty 是一个复合词。Geburtstag 是生日的意思， Party 是指聚会或是舞会的意思，合起来就是生日聚会了。我们来读一读。 Geburtstagsparty, Geburtstagsparty。 如果您邀请的客人已经有一个约会了，他会这样告诉您。 Leider haben wir schon eine Verabredung。 很抱歉，我们有一个约会了。 Leider haben wir schon eine Verabredung。Leider haben wir schon eine Verabredung. 如果您邀请的客人没有时间，他会这样告诉您。 Leider habe ich keine Zeit. 很遗憾，我没有时间。 Leider habe ich keine Zeit. Leider habe ich keine Zeit. 我们把刚学过的句子连起来说一说。 Darf ich Sie zu meiner Geburtstagsparty einladen? Darf ich Sie?Zu meiner Geburtstagsparty einladen? Leider haben wir schon eine Verabredung. Leider haben wir schon eine Verabredung. Leider habe ich keine Zeit. Leider habe ich keine Zeit. 在邀请别人做客或吃饭时，有时要商量一下时间。比如，您可以这样问您要邀请的客人。 Können Sie am Sonntag kommen? 您能星期日来吗？ Können Sie am Sonntag kommen? Können Sie am Sonntag kommen? 您也可以这样问。 Passt es Ihnen am Sonntagabend um 8 Uhr? 星期日晚上八点，您觉得合适吗？ Passt es Ihnen am Sonntagabend um 8 Uhr? Passt es Ihnen am Sonntagabend um 8 Uhr? 如果是人家邀请您，你也可以这样问。 Um wie viel Uhr sollen wir zu Ihnen kommen? 我们该几点钟到您那儿？ Um wie viel Uhr sollen wir zu Ihnen kommen? Um wie viel Uhr sollen wir zu Ihnen kommen? Um wie viel Uhr 这个词组是用来问几点钟的，回答的时候只能回答几点钟。请听下面的对话。 Um wie viel Uhr kommen Sie? Ich komme um 2 Uhr. 请您再听一遍。 Um wie viel Uhr kommen Sie? Ich komme um 2 Uhr. 我们要表达几点钟，就必须学会读数字。今天我们先练习一下1至12的读法。 1 1 2 2 3 3 4 4 Fünf, fünf, sechs, sechs, sieben, sieben, acht, acht, neun, neun, zehn, zehn, elf, elf, zwölf, zwölf. 现在我们把一至十二连起来读一读。 Eins, zwei, drei, vier, fünf.Sechs, sieben, acht, neun, zehn, elf, zwölf. 现在我们把今天学过的句型连成一个小对话，看看您是否能听懂。Guten Tag, Herr Müller. Guten Tag, Frau Yang.